chance to do what you wanna do. There's no time, no waste. Day to day is still young. The world waits for no one.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口气会不会软软的？你经常想哭，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 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让你的麦同学来看看今天在麦家族 My Home 打卡贴当中的小冠军是谁呢？睁大眼睛看一看，第一名，恭喜雪林儿。Here we go, go. 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六版本正在为大家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晚上呢，不知道你吃了什么。总之呢，天气冷的时候呢，总是喜欢让自己的这个胃啊暖暖的，对不对？身子暖暖的，当然要吃很多好吃的东西。冬天啊，不吃这个不喝，真的是太不值得了，对吧？这为了人间值得，有没有？这该吃吃，该喝喝啊，虽然会变胖。以后呢，有人见到你说，哎，你最近怎么看起来胖了？你呢，其实完全不用太在意。麦麦，最近你怎么看起来，哎，变胖了是不是？嗯，先不要这么说，我会认为你在嫉妒我吃的比你好。说说今天晚上你是怎么来过的，同时呢，不要忘记今天晚上是周六夜，那明天呢依旧是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周末的一天在等你，向你招手，我们呢好好抓住周末的美好时光，千万不要辜负了这样的一个周末哈。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一并呢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或是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打卡上线咯。好，来打个卡，说一说今天晚上想跟大家互动点什么呢？不知不觉时间过得这么快，在年初年末的时候，总会思绪万千，想想一年来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也憧憬一下新到来的一年会有怎样的惊喜。但对的颜色就够重要过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牵着你手，边谈边唱边玩摇滚，我听着在那里叫光被堆砌，要你动个脚步吗感觉会融化。 What's up 开启新花，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暧昧慢慢酝酿，心动的频率骤降，我的心只能够容纳你的模样。 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处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量大，子弹丢的颜色，就够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牵着你手，边弹边唱边微笑感，我听着在那里的光被堆砌，要你不过脚步滑，感觉会融化。What's up？ 开启鲜花，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面慢慢酝酿，心动的频率骤扬，我的心只能。 Oh my radio star.

制片人黄澜之前在接受专访时坦言，《如懿传》在策划期没有考虑纯粹的网播，所以移动端的收看特征没考虑。导演汪俊也透露，开始是按电视台的输出方式制作的，有很多宏大的场面，这些在移动端很难看出效果。提及这一点，汪俊有些遗憾。继续来关注由马原、佟磊、李建义、萨日娜主演的都市题材剧《那座城这家人》正在湖南卫视热播。该剧改编自唐山籍作家李燕的长篇小说《平安扣》，以经历大地震重创的城市唐山为背景，通过一个由七个姓氏组成的普通家庭的故事，讲述了三代人的悲欢离合。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在北京， 在北京， 在空中， 在空中。 全亚洲最潮流的周末夜现场，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DJ 麦麦带同学 ，DJ 麦麦带同学。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呐，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 老的 一辈子。 父亲写的散文诗，听到的这个时光版本来自他的创作者，我们的好朋友许飞同学。那许飞呢，除了在创作之外啊，最近呢也在筹备自己的全国的巡演。前段时间跟他联系说，哎，好像呢这个巡演要开始了，给他加油。然后看到了在麦家族 My Home 点歌打卡贴当中的这位裸奔的小胖孩，他说呢特别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他的爸爸，已经出差半年多了，非常想念。不知道今天远在他乡的远方的爸爸有没有吃饺子。我相信很多此时此刻听我们电台的朋友呢，跟你有一样的心情，可能呢你在思念你的爸爸，有些人呢也在这个思念着自己的亲人，没有办法和他们团聚啊，在异地，但是呢我们可以抬头看看月光，听听电台当中的歌曲，会觉得我们彼此是在一起的。工作很忙碌啊，然后呢希望他可以听到这首歌曲啊，也希望他可以早日跟你团聚。古朵呢，他说有些歌可能就是一两句歌词呢就会打动你，然后呢会反复的循环播放。想听一首小星星，是那首童谣吗？他说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闪亮的小星星，你又是谁心里的那颗星星呢？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就一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

想念我，我们受不了这样。 冬至的前后，地球位于近日点附近，运行的速度稍快，这造成了在一年当中太阳直射南半球的时间比直射北半球的时间约短八天，因此呢，北半球的冬季比夏季要略微短一些。古人讲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古代人呢认为呢，自冬至起，天地阳气开始呢这个兴建啊，渐渐的加强啊，然后呢这即下一个循环开始了。冬至呢这大吉之日，好不好？那其实你知道吗，在古代人的观点里面啊，冬至呢是一年当中最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因此当时也制定了很多繁复而严格的礼仪的规程啊，就是所谓现在呢很多年轻的朋友讲，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怎么样，要有仪式感。哎，这个除了有规程之外呢，还有这个礼仪等等，民间呢也非常非常重视啊，也会举办的非常丰富的节日的活动习俗。会发现好像这样的这个节日在现阶段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慢慢的发现没有那么的，对吧？这个像其他的节日一样去庆祝它呀，去赞美它。但是好像呢，这个吃饺子呀，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地区的朋友，有一些吃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啊，当做呢也算是一种仪式感的表现。不知道这个周末你是怎么来度过的呢？除了在电台当中收听到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外，不要忘记给家人，给你最最重视的这些人们发一个问候啊，很久不见的朋友啊，师长啊，等等等等，好不好？加入麦家族，新浪微博麦家族 MyHome 正在放送打卡上线聊天贴，互动一下。可以呢在新浪微博直接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呢想听到的歌曲，可以一并告诉我们。或是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 Oh my radio star. 你知道吗？其实唐代是古代冬至节的鼎盛的时期，对后世当然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虽然呢从宋代以后，冬至节啊在民间的重要性似乎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有所下降，但由于呢和这个传统的这个农耕活动呢密切的联系，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习俗呢保留了下来。甚至呢在今天，冬至呢已经不算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大肆庆祝的节日啊，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岁时节令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古老的节俗，比如数九，比如呢在饮食方面的这冬至咱们要吃饺子，冬至呢吃馄饨啊，还有哪些说说自己的家乡吃些什么啊，很特别的，也算是传统习俗顽强生命力的一种体现吧。 我

每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新浪微博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互动当中，也看到了在微信跟我们留言的这位新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叫做段儿，说啊，可以在这里点歌，很神奇啊，想听中文英文都想点一点，除了呢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们的这个联络方式之外呢，也可以呢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随时随地的时刻来跟我们保持联络，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这一时段的回归开始，麦同学跟大家分享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在2011年的伦敦 Adele 在 Royal Albert Hall Live 里面的这首现场版本的 Make You Feel My Love。有的时候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世事无常，就像风一样肆意的吹起，我可以使你快乐，让你圆梦，所有的一切我都能做到。来自 Adele Make You Feel My Love， 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呢，今天抢到节目沙发的这位雪 Liner 想听麦同学版本的虫儿飞。 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 风吹，只要有你陪，虫儿飞，花儿睡，一双又一对才美，不怕天黑，只怕心醉，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 这首《虫儿飞》呢，是我在中央电视台 CCTV 音乐频道当中的现场版本，也送给今天此时此刻没有睡觉正在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接下来给你徐佳莹。 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穿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随时间的海浪漂流，我 回来，只是当又把回忆分开，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教我 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这个呢算是哇，这个让大家呢可以感受到这个小小的徐佳莹，现在当然也不是小小的了，我为什么说小小的，还记得她第一次哈来发自己的专辑，从台北来到北京做第一次的这个内地的北京的新专辑的这个发布会。那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哎哦，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做电台节目了，是我来帮他主持的人生的这个第一次在内地啊做这个新专辑发布会的这个情景。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是很新很新的新人嘛，非常紧张，来到内地之后呢，来到北京之后人生地不熟的感觉。然后呢记得很多年前哇，一晃八九年前了啊，时间过得很快。当时来到北京之后呢，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动作啊，徐佳莹把自己的行李啊这丢掉了，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新专辑发布会的所有的衣服啊、造型的一些什么等等美美的东西啊，全部都丢失。然后呢，他所有的这那次的新专辑的发布会的整个造型，就是看起来你知道非常邻家女孩啊，不是刻意的，就是非常真实的邻家，因为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穿。过了很多年之后啊，徐佳莹呢也是不断的成长啊，也期待她的新歌。22:48，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们看到了在新浪微博有同学点播的歌曲正在放送中。 闪烁，我感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颗不普通，前方是未知，明月是海风，塞人的歌会有人忘记初衷，他们说每一个风浪都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乘风破浪后也不会一定成功，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可我

是什么让你目不转睛？是什么让你侧耳倾听？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邀请大家在周末最做最最轻松的、最最迷人的自己。没错，在2019年呢，即将到来的时刻啊，要分享一下在2019年的我们的只收听电台的怎么讲这关键词啊。你出席一个活动呢，有这个 dress code。我们听电台呢，也会有这个 radio code， 所以呢，在2019年，我希望大家可以呢，做最最迷人的周末的自己，发掘自己身上的魅力，发掘自己最最不能被替代的得天独厚的与众不同的一面。 Oh my radio star。 将蓝天破晓，老舟新客知多少，远山现竹林芳草，春风拂绿了芭蕉，寒梅落尽把冬了，衔春的燕想归巢，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情迢迢，柳叶将剪草完郎，听舟里河眺远方，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

最害怕会是什么样子才是对的，戴上面具何必在意是非对错，听歌弹你好人坏人白费力气，谁说这世界不能臣服于你，所以试试看没关系，把黑的白的怪的坏的全忘记，我会让你做真正的自己，越正义谁才会胜利，左右的拉锯些微的差距，你会接受还是 stay away stay away stay away， 你会不会 stay away stay away stay away， 是非该如何抉择，是非该如何抉择，你带有没有灰色，什么样子才是对的，是非如何抉择，结果如何推测，世界黑白灰色什么样子才是对的，恶魔连着同时 It's OK， 天使压着同时你不对，怎么知道选择对不对，让我静一静可以不可以， 什么样子才是对的？其实呢，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中，总是呢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法则。也希望呢，大家在2019年可以继续的认真的做自己，快乐的做自己，享受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的曼妙的时光。当然，也不要忘记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周日晚上10点，在空中跟我们相会，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随意地沉盆栽的花也凋落，剩下的人在和眼泪拔河，时间缓缓流过，你不会陪我看日出日落，只能躲在角落当个旁观者，不想被你看破，我的心裹着脆弱，手挣脱爱的枷锁，时间计较什么，你不会陪我看万家灯火，一个人开着车拼命的嘶吼，听说失恋不能听情歌，天台能不能切割，我心急心痛心如刀割，叫着身边朋友劝我以后好好过，大好青春怎么不快乐，挣脱爱的枷锁，时间计较什么，你不会陪我看万家灯火，一个人开着车拼命的嘶吼，

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你却还拉着我，这一吻我无力再承受，转过头不让你看见我软弱，就怕你是同情我。原来我的出发只是想逃走，只顾挣脱却不曾为心停留，异乡的星空依然沉默，只愿你能看穿我在怕什么。回头那天会不会有谁救赎我，还是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吹过的风景在我身后像影子越远越长，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现在才懂。原来我的出发只是想逃走，挣脱却不曾为谁停留，雨后的彩虹划过天空，好像谁都看穿我在怕什么。回头那天会不会有谁救赎我，还是说那天已经没在我身后，像影子越远越长，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可是时光它从来不停留，冷冻的爱的时光来解冻，原来我的尽头就是让自己回头，不去天涯海只想守着你那个回只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梅花瓣片片飘过身后，香气越远就越浓，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可是时光它从来不停留，冷冻的爱等时光想守着你那个回 眸。萧敬腾到不了的地方，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时间过得总是这么快，一首歌曲呢结束之后会迎来一首新的歌曲呢，最后呢总是有最后的 ending 哈，这样的一首歌曲送上，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送给依旧没有睡觉的你，同时呢也要送给已经进入梦乡但是呢突然听到我们讲话之后好像又有一丝清醒的你，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晚上啊，冬至的夜晚有一个特别美妙的周末夜，同时呢会做一个特别美妙的梦。在明天晚上10点钟，不要忘记回归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让我们明天晚上10点钟